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哎，您是苏倩君小姐吧？哎呦，终于见到您了！ 不好意思，你认错人了。 我怎么可能认错人呢？您的每一本书我都读过，我可是你的忠实书迷啊！哎呦， 苏倩君是最近风头正盛的女作家，笔法狠辣犀利，擅长在小说中讽刺事态，揭露人性，可写的情节却又丝丝入扣，引人入胜。大家喜欢看她的作品，却又忍不住一边看一边骂，骂完还要接着看，因此文化界有不少人骂她，却也有不少人支持她。虽然苏倩君的作品多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发表，但她的名头就连林叔也有所耳闻。 不好意思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 苏小姐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你，我听说你今天会到天津，特地在车站等的。哎，你帮我签个名吧。拜托了，求求你了。 哎呀，滚开，姑奶奶写的东西不想让你这种人看 啊。 趁着对方愣神之际，林叔把人推开，快步离开，这才算是摆脱了纠缠。有鉴于此，他非要把全套行头都换掉才肯继续启程。 事急从权嘛，宋先生毕竟在天津落脚，咱们等到了南京再换也不迟。 岳先生，孕妇脾气是很差的，你要是能忍受我一路摔杯子骂人，甚至挥起小拳头打丈夫出气，那我可以再奉陪一程。 咱们还是先在附近找个旅馆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再启程吧。 到了南京，行程终于彻底慢下来，宋林的手再怎么长也不可能伸到南京来。月定堂在这里毕竟算是半个地头蛇了，两人甚至还有空闲在秦淮河两岸逛一圈，尝几口盐水鸭、桂花糖藕和蟹黄包。伤口也该换药了，从东北那会儿匆匆处理之后，一路南下，为了躲避宋先生的耳目，顶多洗个澡换身衣服，就没有空下重新检查消毒伤口。岳定堂寻了一个相熟的西医诊所，带林叔上门。那医生正闲得发慌，瞧见岳定堂眼睛一亮，呦呵一声： 哎呦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难得看见你岳公子亲自上门拜访啊，这是来看病的？ 没看病就不能来看看你？ 哼，自然是可以，我受宠若惊。不过你当年辜负了我一腔深情，连个字据都没留下就不告而别，今日突然出现，莫非是想弥补当日的负心忘义？ 这乍听上去两人之间似乎还渊源匪浅。岳定堂见林叔摆出一副看戏的表情，只得多解释两句。 他姓纪，纪竹亭，也是我校友。你还记得在东北给咱们治伤的刘医生吗？他是刘震的同学，也是刘震的跟屁虫。看见人家学西医，他就跟着学；看见人家学外科做手术，他就跟着学外科。 什么叫跟屁虫啊？他学医我就学不得吗？天下医学是他开的。哼，哎，等等，姓刘的在东北？ 刘震跑南京，你也跟着跑南京，谁知他虚晃一枪，直接人间蒸发，把你给骗了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 他在东北哪里啊？ 纪医生，我们是来检查伤口的，其他的等你看完诊再聊。 哼，行吧，伤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 先给他看吧。 哎呦，这是枪伤吧？算你们运气好，没子弹残片留在里面。哎，是姓刘的给你们做的手术吧？你们这一路过来就没有重新包扎过吗？这伤口都有点化脓了，再晚来一两天就会细菌感染，说不定要截肢，得亏遇上我。怎么着，瞧瞧这刘震的手法没我好吧？唉，他到底在东北什么地方啊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还是他不让你说的？ 你怎么这么多话呀？他在奉天。 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事儿了吗？ 真是。 你不会是想追到奉天去吧？ 我在这里有家有业，为何要去奉天啊？那里现在是什么地方，你不知道？ 我看你蠢蠢欲动，口是心非倒是真的。 哼，姓刘的还欠我钱呢，我不能问两句啊？ 就只欠钱？ 季医生不说话了，他低头给岳定堂的胳膊消毒上药。 哎呀，你们呢，最好在这里多待两天，每天过来换药一次，别带着伤到处跑，回头一个手废了，一个腿废了，正好凑个天残地缺。 我们车票已经买好了，等会儿就回上海，8个小时，今天晚上就能到家，明天再找诊所换药也不迟。 你们这一趟去东北做什么呀？怎么受的枪伤？刘震也受伤了？ 你是问我们还是问他？ 都问。 私事不方便说。 刘震也是你的私事？ 他没受伤，只是被我喊去帮忙做个手术而已。他在奉天混得不错，如鱼得水，乐不思蜀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 消毒清洗好伤口，季医生用纱布在他胳膊上绕了几圈，最后打了个结。 乍闻故人消息，随口多问两句而已。 季大夫，有病人上门，您出来一下。 啊，你们先在这儿休息片刻，我去看看别的病人。 季医生起身除下手套和口罩，隔着门，外面响起隐隐约约的说话声。林叔没有参与他们方才的交谈，早就昏昏欲睡，被季医生离开时的动静一惊，倒是清醒一些。 你的药换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 离列车出发时间还早，我们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吧。 听说你大哥在南京，不顺道去看看他吗？ 唉，他公务繁忙，想必是没时间见我的。当初给关老爷子奔丧，岳家内部是有歧义的，我大哥不赞同去，我二哥与他吵了一架，这才私下让我去吊唁的。大哥若见了我，必要问起此事，到时候又得寻借口解释一番，倒不如省点麻烦。 其实我曾经挺羡慕你的，你不仅有春小姐，还有两个兄长。林家没落的时候，我姐送我出国，那时候我就特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国内，若是有兄弟，再怎么也有个照应。 这么说，林瑶姐是在你离家之后才结婚的？ 我也没想到回去之后自己会多了个姐夫。听说我姐在我离开之后，就在一家报社应聘了校对，听说她还是那家报社第一次聘用的女性。主编夫妇觉得我姐聪明又踏实，经常邀请她到家里吃饭，还将姐夫介绍给她，两人就结婚了。是我亏欠她良多，要是当初我没把家里的钱都拿走，也许她根本不用这么匆忙把自己嫁出去。我姐那么爱穿新衣服的人，结婚之后几条裙子反复来回穿，也不见买新的。我买块布料给她，以前她只会嫌弃不够新潮，现在都说我浪费钱。 岳定堂总算知道林叔为什么见了林瑶先处三分，被数落也很少还嘴，原来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姐姐的内疚。 所以啊，现在我姐对我提出的要求，只要别太过分，我都会依了她。 哼，他让你结婚，怎么没见你顺从啊？ 那也得有合适的人选吧，喜欢我的人那么多，我个个都娶了，那我没意见，你问问他们有意见没有。不过还是算了吧，我一看我姐跟我姐夫吵架拌嘴就头疼，恨不得立马隐形。哎，话说回来，听说你大哥娶了两个，你怎么看？ 他娶又不是我娶，我能怎么看？ 你大嫂和小嫂子不会天天吵架争宠吗？ 他们会暗地里争风吃醋，但从来不会当着我大哥的面吵。原先我大哥要迎娶姨太太的时候，我大嫂是一力反对的，还把我跟二哥搬过去劝我大哥，但大哥不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他那边的事情我们也管不着。我大嫂见谁也奈何不了他，只好默许了。 后来呢？ 后来就明争暗斗了，他们两个都是人精，在大哥面前一个赛一个的贤惠，比天仙下凡还要温柔服帖。只要我大哥一走，这两人立马原形毕露，张牙舞爪。我大嫂毕竟名分在那里，我大哥也没想过离婚，但姨太太却宠爱多些，两人互相制衡。我大哥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就跟看猴戏一样， 享受他们的扶持。 岳定堂没听见回应，扭头一看，人在昏昏欲睡，忍不住气笑了。这家伙感情是把他们家的家事当睡前故事听了。他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敞开心扉跟他说说岳家的事儿，这些事儿外人想听都听不着，这人怎么就这么不识好歹。戳了戳对方的胳膊，毫无反应。林叔歪头靠着椅背，已然跟周公下棋厮杀到天昏地暗了。 林叔 两个字出口，后面再有千言万语却怎么也吐不出来。许多话早就在回忆里，在心里说了千回万回，说与不说好像都没有什么区别，反正对方也不知道。岳定堂很想把林叔的脚步就这样禁锢住，牢牢拴在身边，任凭他再想展翅也飞不起来。八年的遗憾终归把心侵蚀掉偌大一块，需要用其他方式来弥补。但这是林叔啊，是在战场上能用鲜血和命去跟敌人拼刺刀的林叔，是为了兄弟战友可以宁死不降百战不屈的林叔，是原想得过且过混吃等死，却为了昔日弟兄的一个请求，为了失落珍宝回归国人之手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的林叔。岳定堂不忍心，也不舍得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圈禁他。失而复得的珍宝何该是捧在手心继续呵护，任凭他绽放光芒，我行我素罢了。 呀，这身灵书可真是千回百转，欲语还休啊。 季医生不知何时出现，语出调侃，薄凉无情。 我出去抽根烟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